明天到矿上啊，为啥不带我一道去？ 因为并不想打算带我走。 侬明明晓得我早爱中央离此地，说不定明天太太就要回掉我。 太太回掉侬？ 嗯。 为啥？ 大概我做错啥事体？哦，也可能是我瞎猜想。夜作兴，踏踏是何意？并侬带我出去好不好？我晓得侬时常地今日起居何人了你？你一人在外少照顾，我情愿帮侬烧饭打菜，缝缝细细来侍候你。 是我讲的都是来自我， 是王绝不离。来你倘若有人多为我，死亡立刻离此地，你不用背荆受迫在心里。 死亡侬不应该是死小口，难道是我今日这样的自私自利？这几年以来有人 啥 啊拐进逼迫我，我自己恨极我自己，现在我刚刚有生气放开了胆子爱上你，算是我爱上一个女佣人，难以捏造中美女，尽管人家背后的人是非，只要我多少也心欢喜。 哦，对，侬不要难过，就是侬过去做错了啥个事体，我也不怪侬了。 师傅，师傅，侬一个人呆呆的辣辣想啥？ 你傻呀，有把酒的，他们我嫁不一女，不女。 我问你哪能搞？因为我的年龄接近30岁，侬是芳龄十八青春期，

要是没有的，侬不能进来，屋里一定有很多的人啊。 我晓得，谁跟侬讲定？ 好， 正十一点钟。 十一点。 哎，师兄啊，我真要行动了。多少爷刚吃过饭吗？ 嗯。 爹爹啊，侬寻我有事体吗？ 那妈来了。 妈来了。 嗯。 妈在啥地方？ 那门房里跟那姑姑讲闲话啊。 哦，我去看妈去，我去看妈去。 多少爷，门上要动身了吗？我真想要送松动了。 好，不必了。 因为侬平时总已经来照顾我呢，要是侬一走，我的师兄两个人不晓得哪能要去见侬了。 好、啊，又没动的用了。 多少爷，千万不要讲笑话，我老实人可是要讲老实闲话啊。哎，不相信侬问师兄啊，我不管名字背后，总是讲多少爷好啊。 白杨没啥事体 啊？没啥没啥，我等了哈呆呆。多少爷，侬晓得吧？师兄的妈来了，楼浪向太太要见伊呀。哦，太太下楼了。太太，毛病都好了啊？罗贵一直提起太太的毛病啊。 没啥，侬好出去了。 嗯，是。 好，我要回房去收拾东西去了。 等一等，请侬稍微坐一坐。 啥事体？ 我有几句话要同侬讲。并刚才的情形侬请看见。我身受痛苦非一天，往后期还要遭夜愁折磨，一天两日还能受，整年累月日加多。无穷的时光，无尽的苦，